那个大长官那个曾特别，您那个脑袋说话呢？ 这是什么词儿？我这是西餐部，我不给你钱。 那个大猪宝走不远，咱这边开的西餐馆，您这边西餐做的精，牛肉茶加龙葱，叫做鱼，叫鸡龙，西米土的冰激凌，那烤冷水炸了鸡，牛肉汤加鲍鱼，加上汤泡上菜。西餐的规矩真多了，卖掌柜的当交代，那个卖掌柜长得俏，那还算个真周到。他不是傻子把你宠，卖掌柜今天三叫三电影， 这不像话。你越数这个，我越没钱。 我说没钱，真没钱。你哪天都挣好几千，挣了钱，别的不干了，一到家里的冰箱钱，冰箱钱给他几十万，房子盖的几百间，掌柜的房子真好看，上上下下数金砖。那个城南东进长江路，秘密城市是大烟，胡总城龙罗店，肚子满地用洋钱，生活真为是猫眼，小说像十色成烟。掌柜的没在屋里转，穿着皮袄把扇子扇， 我折腾啊。 这个营业门下鸡蛋，下鸡蛋底下是八仙，看十米约两边，墙上有女人字画小对联，长蛇虎画的美人这么好看，女人帮三所人物是俱全，重新的往写的真草当立将，那么在脸上那块铁板留下来。掌柜的生来真有福，我屋里摆设真不俗，心中一心是古物，他一丢盔甲不服，心中那我不清楚，家中盒子出小虫，古城的寿生梅花鹿，紫檀楼柱生珍珠，城墙里边烧火的树，谁将留意金顶炉，茶盘茶碗满堂主子，当家手下大月壶， 这都什么摆设？我一自行车行，我就这么阔呀、啊。 那个大掌柜把话说，你卖的本是自行车，那自行车可真多了，汽车真皮走得快。那个女人车没大梁，汽车就是不上房，那自行车真正好，就是不能横着跑。 这是废话，走上那不要紧。 那个名车走的跟正宗，《西游记》《取经经》《猪八戒》《孙悟空》别的地方他出生，名车走的跟正南，黄天霸、张家门、小夫妻的金丝泉，那个天马雪虎一只狼，那个别处也是不留钱。那个名车走的跟正北，正家门、金家北、金丝小金月家四子高登楼，那文学官都也不给。名车走的跟正西，吴明月在下棋，你的母亲阎婆媳妇，你的妹妹外甥女， 你妹妹才损鸟呢。 这段相声是二位合说的鼠来宝，常宝坤呢是常连安的大儿子，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张家口一带卖艺，当时有人喜欢他，就给他取名小蘑菇。常宝坤九岁拜张寿臣为师，出师以后呢跟父亲搭档说相声，一炮而红啊。十五岁正式与赵佩茹搭档，二人相互切磋，轮流捧逗，事业猛进，在京津一带演出享有盛名，成为一对黄金组合。就是他们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1951年，二人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4月23号遇到敌机轰炸，赵佩茹是身负重伤，常宝坤先生呢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年仅29岁。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二位合作的相声录音呢，都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录制的，相当珍贵。 那下面我们再来安排一段常赵二位合作的相声。 好啊，我们来听一段浇地租。 有请常宝坤、赵佩茹。 赵老板，您别这么称呼，您说话的意思不是本地道啊。 对了，我是外路户，这像话。您应当问我是哪儿的人，您的贵处， 我是北京人。 您听我这口音像哪儿的？ 也是北京人。 不，我是乡下人， 可听不出来。 久在北京，我要回到我们老家，还得说那个乡下话， 也说乡下话。 要到了那那个村啊，就得说那个乡下话。 嗯， 他那个人呢，是一吃不到，一吃了腻，十吃了不到，九吃了不饥。这个人呢，不说不钻呢，木头不钻烧锅呀，这个烧锅不一钻就漏，这个烧锅一漏就使不得了。哎，你听这话对不？这都像中国话了。他说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好的了，人说知木钻透，烧到漏，他倒省劲。您是哪儿的人呢？ 那是南边的。我问您那几时来的？ 那是明儿个来的， 多真到的，后个到的， 这不像话。有明儿来后到， 这话不是你说，也不是那说， 谁说的？ 这是咱爹说的。 别这么拉近，咱爹那得说你爹 哦， 不能说咱爹。 哎， 他抄我俩去。 你来南爹说的， 你爹怎么说的？ 南爹说儿子 啊， 你这怎么了？ 嘿，我这点嘴勤勤， 占便宜啊， 我吃着亏呢。 你不是要吃门啊？

这出了门呢， 出了门闯闯闯，拐了弯闯闯闯，进了胡同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南老爷那个罗鞋早一些闯闯的黑呀。 老爷什么官啊？ 南老爷是耍猴的。 你别挨骂。 下边接着介绍赵佩儒。这赵佩儒先生呢，可以说是一位捧哏巨匠，大师级的人物。他是公认的宝字辈的门长，拜相声前辈焦少海为师，与常宝坤合作呢，使二人名声大振。后来呢，常宝坤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他就与李寿增合作演出对口相声。62年开始为马三立先生捧哏，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73年呢，赵佩儒重病住院，侯宝林到医院看望他，并约定好了，病好之后接他到北京为侯先生捧哏。但赵佩儒先生不久病故了，未能如愿，这也成为一段憾事。赵佩儒先生呢，也是一位相声教育家，培养了许多优秀弟子，如什么李伯祥啊、高英培啊、侯耀文呢、常贵田呢、马志存。哎，下边咱们就听一段常宝坤、赵佩儒合说的相声《五字诗》。 夸张了，俺不敢当。您这个是四四四的两个人，您说呢？ 我努力一点的。 咱们两个人可以说的诗词歌赋， 咱们两个人要说诗词歌赋，可不能按照规矩来说。 我告诉您啊，可不能是我说大话。你要跟我说点这个诗词歌赋，不敢说修养之别，反正您是以脸之实，您的话可是狂的。 也不见得，虽然说我没念过多少日子书吧，我也是进问之学。 咱们怎么个说法？ 这个做事有规矩 啊，讲的是一经二经，一三五个六，二四运分清。咱们这个呢， 咱们呢就说白话 啊，套成这么四句，就算是一首诗。就按照咱们诗的意思说吧，咱们以什么为题目呢？先发表出来，你这五个数目，哪五个数目？是一二三四五， 是吧？怎么个说法呢？ 是我说的一，先找出一句吉祥话，吉祥话还得找出一个主人， 是吧？ 我这人是哪朝哪代的主人，找出来人得知道，就得有个印象。找完了自己还能比较这主人， 知道吗？还比我呢？ 可以，我先说，你先说个样子。一品当朝，这是吉祥话。上书官，都错居士孙子山，赏月成就顺进士，名下千里美名传。 有点意思，我这是苏东坡一次病做庆功赋，我现在呢就比苏东坡， 你比苏东坡， 我看你像苏东坡， 对， 你像水萝卜， 人家苏东坡的才子，你是兔子， 玩笑啊！ 听我的，你说，一名诗人打九十，一名诗人是金泉，二是提写读书史。别号人称苏老泉， 你那个 我的主人那是苏东坡， 我这是苏老泉， 我心里可别扭一点， 这怎么样？ 老人家， 哎，这怎么回事？ 这是毛病， 见着你爸爸也有这毛病，你就忘了， 瞧见我们就想起来了， 我别扭。 这得问 啊， 二声贺喜到中时，演唱三江乐府城。罗天挂了袁献玉，一举世袭岳德宗，独领中都。 罗天两次挂帅， 28岁下中都，将士头天夺虎师，中师坡前遭乱箭，进京报国小英雄。 我的主人是罗通， 我这是罗雄， 这怎么样？ 人家又来了， 你也毛病就得取消。那咱说的三。这是你的是三元连柱满堂魂，硕科教在四连城，平津护汉民生远，国具太保韩馥， 您这个是名人啊， 我这是个实人， 你比谁？ 我比韩馥， 这您还比韩馥愣呢。那么四郎三女那个叫小三那句你唱得上去吗？ 我唱得上去， 人家是唱老生的。 我看你像画风， 你甭琢磨了，你说吧。 正我的 三世相传离人乐，其故好意把善为，上有先父下有子， 姓谭横武叫小锤。 好， 叫什么呀？ 儿子，你怎么叫我呢？ 叫了我受陈老了吗？ 你也有这毛病啊？ 说这四 怎么办？ 四季平安福禄喜，鸟乐相趋谁能比？小鸟依人真可爱，举止风流荷花女。 荷花女又来了， 哎，唱太平歌词的， 你不唱吗？ 我比荷花女。你也比说那荷花，我看你要像狗尾巴花。 我呀， 人家荷花女多好看呢，人家的摩登，你脑袋挺亮像电灯。人家荷花女是时髦，我看你也叫去八毛五， 你在给我定糖水。 说完了， 你说 四时吉庆永平安，您到我家去参观，招待正宝您随便，对我名叫吉平山。 于是说我是何方女，我是狄仁山， 咱们两段子，把所有都叫出来了。说这武，我告诉你，只要你能说，我就能说。 好了， 你石捧寿挂堂前，我名就叫常延安，家住宋夏罗布市，这各个罗子都赚钱。 我呀。现在就是长阳安了， 你呀、啊，你这是长阳安哪 对了？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可不管你， 这可是你说的啊！ 听我的， 你说， 我的名词儿， 我没词你也得说呀、 啊。你福临门在我家，我把德行夸一夸，不是蘑菇说大话，我是蘑菇人亲爸爸。 说你是常延安的爸爸， 啊对啊， 常延安是我爸爸， 你别挨骂。 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藏在你的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哦， 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把云南曲折， 我们这归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